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也就是打破以文学剧本为基础的传统戏剧观，依靠演出本身、舞台形象和场面达到艺术效果，通过荒诞的情节、人物和语无伦次的对白，反映近代资产阶级社会人们现实生活和人类命。 唯一的没有一片树叶的树，镀了一层金色，静极了，几里地以内甚至听不到一声，他累得直喘粗气，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滚，不时精疲力竭地停了下来。轻一点的家伙，他满身满脸都是尘土，头发秃了一半，另一半像个鸟窝。艾斯特拉刚没好气儿地拎着靴子说：“啊，弗拉基米尔，这会儿不行啊。”却想不出别的词儿，只好又脱下帽子向帽子里窥视，随后又敲了敲帽顶，看看了又敲。这时候艾斯特拉刚用尽平生之力，终于把一只又脏又臭的把靴子口朝下倒了倒，看看地上是不是倒出了什么宝贝，可是什么都没有，于是他不免有些失望了，两只眼睛出神地瞪着前面，两只手却又开始不停地揉起脚趾来。小家伙又一次打破了沉寂：“你的脚怎么了？”这次老家伙终于开口了，两个人天南地北无所谓地聊起来。原来老家伙年轻时候还当过诗人，这会儿他把四个福音书添加剪裁，用莫名其妙的诗化语言讲给他的老弟听，最后却痛苦地得出了一个人跟猴子没有什么两样，见什么学什么的结论，然后痛苦地抬起头，好像突然发现了前方美丽的景色，他的两眼放出了光，以诗人的激情拉起了小家伙，打算要去寻找那片美丽的地方。啊，不，弗拉基米尔把他从梦里一下惊醒，扯着嗓子说：“咱们不能走，咱们在等戈多呢。”艾斯托拉刚失望地用他那双又大又脏的手揉着自己又红又大的鼻子头，一瘸一拐地朝前走了两步，又拎起了靴子朝里边看了一眼，然后又扔掉。他就问同伴：“你能肯定他说是在这儿等吗？”弗拉基米尔看了看路边那棵没有一片树叶的树，然后指着他挺有自信地说：“他说在路旁边。”“他说什么时间了吗？”“ 好像是星期六。” 弗拉基米尔拿不定主意了，他在自己的衣袋里没完没了地乱摸一气，从里边掏出了各式各样的废物。老家伙对他的回答十分不满，嘴里不停地嘟囔着。弗拉基米尔急了， 激动地在土路上走来走去，扬起的尘土呛得老家伙直咳嗽，于是两个人又大吵了起来。吵累了，老家伙往土堆上一躺，装着睡觉了。弗拉基米尔因为自己年轻，只好向老家伙道歉，两个人终于以拥抱表示重归于好。突然，埃斯特拉刚甩开小家伙，原来小家伙身上散发出一股浓烈的大蒜臭味。尽管小家伙一再声明大蒜对于肾脏有好处，两个家伙和好之后又没事可干了。他们背靠背地坐在土堆上，两眼发直，慢慢的，两个人几乎同时开始注意那棵树。他们终于给自己找着事儿干了，就是上吊。可是谁先吊呢？老家伙认为应该让同伴先上，原因是自己轻，同伴重，如果自己先上，树断了，留下同伴一个人太孤单了。如果同伴先上，树没断，那么这棵树既然能够吊得死同伴，也就自然吊得死他自己了。弗拉基米尔觉得他的话还挺是那么回事，于是拍拍屁股上的土，朝着枯树走去。突然他回过味儿似的猛拍了一下自己的秃了一半的后脑勺，说，不行啊，咱们不能死，咱们还得等待戈多呢。离他们不远传来了一阵恐怖的喊声，艾斯特拉刚吓得差点从土堆上滚下来，他一把抓起了自己的靴子，跑到了弗拉基米尔的身边，两个人躬身缩背挤坐了一堆等着。不一会儿，奴隶主波卓用绳子拴着奴隶幸运儿的脖子朝这两个家伙走来了。幸运儿脖子上的绳子还挺长，足够他瞎跑一段路的了。他手里提着一只沉重的口袋，一个折凳，一只野餐篮子和一件大衣。满脸凶相的波卓拿着一根鞭子跟在后面。当他看见那吓得哆里哆嗦的老哥俩时，立刻止住了脚步，把绳子拉紧了，又使劲地抖了一下绳子，幸运儿和他手里提的行李一起稀里哗啦的全倒在地上了。弗拉基米尔鼓足了勇气，戴上帽子走上前，又摘下帽子，恭恭敬敬地问波卓，您就是戈多先生吗？我们在等您呢。 不， 波卓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说，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波卓。 艾斯特拉刚傻乎乎地笑着说， 嘿嘿，我只知道有桌布，还没听说过有布桌。 波卓傲慢地做了一个宽宏大量的手势，转过身冲着幸运儿大喊了一声， 我的大衣。 幸运儿放下口袋篮子折凳走了过来，扶持波卓穿好大衣，然后又走回原处，拿起口袋篮子和折凳。波卓穿好大衣，胃口大开，这下可忙坏了那个倒霉的幸运儿了。他脑子里好像只有一根弦儿，送了一样东西，沿着原路返回，拎起其余的行李，放下后再送一件东西，没完没了的跑来跑去，看的那老哥俩呀，眼花缭乱。直到波卓扔出了一根鸡骨头，啪的一声掉在了他俩的面前，这下子仿佛天上掉下了馅饼。艾斯特拉刚在得到波卓的默许之后，抓起了鸡骨头大啃起来。瞧着他这么干，弗拉基米尔的脸一下子红得像个猴子屁股， 波卓看得开心，就打开了话匣子，最后说他打算把幸运儿卖了。 幸运儿听了这话，无声地掉出泪来。 艾斯特拉刚看着也挺难受，他拿出手绢来想给幸运儿擦擦眼泪，没想到这家伙不领情，反而狠狠地朝着他的小腿上踢了一脚，手绢掉在了地上。艾斯特拉刚疼得大叫起来，波卓在一旁为他导演的这一幕喜剧得意之极。笑过以后，他开始向那哥俩炫耀智慧是随岁月共增的道理。他让幸运儿脱下帽子，长长的白发披到脸上，他自己脱下帽子，脑袋光秃秃的，一根头发都没有。他嘴一刻不停，又开始用粗俗的词句对晚霞抒起情来，直到他秃脑袋中的灵感完全枯竭了，才闭上嘴。然后他用忧郁的眼光看着弗拉基米尔他们，一时间又感伤起来。他站起身，抖了抖拴着幸运儿的绳子，示意他们要离开，继续赶路了。看着波卓他们走远的背影，艾斯特拉刚不安地拽着个同伴的衣袖说， 咱们也走吧。 不行啊，咱们在等待戈多呢。 天渐渐黑了，一轮月亮孤单单地挂在天幕上一动不动，将灰白色的光辉泻在这条大路上。远处走来一个孩子，老哥俩都觉得挺面熟。孩子告诉他们，戈多今天不来了，可是明天一定来。听了孩子的话，这俩家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下决心要走了，可是终于还是坐在了原处一动不动。第二天还是在那条四处无人的土路上，那棵枯树上莫名其妙地长出了四五片叶子，艾斯特拉刚的靴子就像他那个人似的倒在路上。弗拉基米尔又来了，他走到树前停住脚步，瞧了好一会儿，跟着他突然开始若有所思地走来走去，然后在靴子前停下，拿起一只仔细地看了看，闻了闻，露出满脸厌恶的神情，又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回到原处，继续来回走动。突然刹住了脚步，用一只手遮在眼睛上面朝远处眺望，显出了一副不耐烦的样子。他也以为这么没完没了的走来走去不是回事儿，为了调剂一下情绪，他就大声地唱起歌来了。一只狗他起的音太高了，后边的音唱不上去了，清了清喉咙又重新唱起来。他边唱边沉思，有时候因为沉思甚至连歌也不唱了。那只歌是关于一只狗由于偷食被打死以后，别的狗给它修坟墓的故事。他绕着树深情地唱着，有时候感动得自己仿佛都要哭了，尽管他眼眶里是那么干涩。正当他自我陶醉时，艾斯特拉刚赤着脚低着头慢慢地朝这边走来了，忽然看见另一个家伙的一双脚，他才抬起头。这两个人四目相视了好半天，好像欣赏着一件艺术品。 终于，两个人颤颤巍巍，越走越近，越走越近，一下子彼此认出来了。这下子那亲热劲儿就别提了，个人抱住对方的背，热泪盈眶。 见面礼总算是行完了，两个家伙又开始相互的讲述彼此昨夜的遭遇。尽管两个人都觉得对方的话听着特别耳熟，可是彼此还都耐着性子，装着津津有味的样子，讲着听着，哎，反正这半天也没事可做，不说话也怪没劲的。还是弗拉基米尔年轻，眼神好一点，他抬头发现昨天那棵没长一片叶子的树今天长出了四五片树叶了，这样他们就终于又有了一个稍微新鲜点的话题。 哎，你瞧啊，老兄， 他大惊小怪地叫着，好像真准备给这个世界带来什么奇迹。 什么？什么东西啊？ 显然，这个愚蠢的老家伙一下子就上当了。伸长他那又黑又脏的脖子，瞪大他那双只有一点血丝没有一丝光亮的眼睛，朝着弗拉基米尔手指的方向望去。 哎，你瞧啊，昨天晚上那棵树还黑沉沉光秃秃的，什么也没有。哎，可是我的老舅，你快瞧啊，你瞧那树枝上面不知什么时候都长出树叶来了。 艾斯特拉刚听说就为那么几片树叶，害得自己伸长了脖子看了半天， 生气极了。 他恶狠狠地盯了弗拉基米尔一会儿，转过身想走得离弗拉基米尔远一点，一抬腿一阵钻心的疼，觉得自己好像在几天以前被谁狠狠地踢过一脚，可是谁呢？他一瘸一拐地走了几步，坐到了低矮的土堆上，回味着到底是谁踢了自己一脚呢？到底是谁呢？想着想着，这家伙两只眼皮开始打起架来，过了一会儿想睁也睁不开了。弗拉基米尔看他睡着了，轻轻地走过去，脱下自己身上的大衣盖在艾斯特拉冈身上，然后又开始在路上来回地走动着，同时使劲地摆动起两只细长的胳膊取取暖。一阵稀里哗啦的乱响把艾斯特拉冈惊醒了，他站起身来四处张望，弗拉基米尔赶紧向他奔去，伸出双臂搂住他。艾斯特拉冈非常温顺静静地钻进了他的怀抱。 救命啊，救命啊， 远处传来了几声并不绝望的呼救声，吓得艾斯特拉冈瑟瑟缩缩的，还想朝更安全的地方钻。 啊，你别怕，也许是戈多来了，咱们去看看，也许他遇上什么麻烦了。你忘了吗，咱们在这儿是在等待戈多呀。 弗拉基米尔兴奋地拉起了同伴，顺着声音找去了。他们看见前面的路上散了一地的行李中躺着不捉和幸运儿。 不知道什么时候，波捉成了瞎子，幸运儿也成了哑巴，那根拴着幸运儿脖子的绳子也一下子短了许多。波捉在那一大堆行李中大呼救命，埃斯特拉刚认出了他，也许是为了感谢昨天的一根鸡骨头，也许根本没有什么理由，走上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们俩拉起来。波捉刚一站起来，就又开始冲着幸运儿大发号令。他们没有像昨天那样聊个没完，不一会儿就又上路了。刚离开不远处，就又传来了一阵稀里哗啦的声音。看着波捉他们走远了，艾斯特拉刚也琢磨着拉着小老弟离开。弗拉基米尔提醒说，不行啊，咱们还得等待戈多呢。他刚一回头，又看见一个觉得挺面熟的孩子站在他的身后。孩子告诉他，戈多先生今天有事不能来了，可明天一定来，绝不失约。老哥俩一听，今儿又没戏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几乎同时看到了路旁边的那棵树。他们决定上吊，可是上吊也得有绳子。老家伙解下裤带系在树上，可裤子因为太肥了，一下子掉到了膝盖上。弗拉基米尔想试试绳子是不是结实，使劲一拉，绳子就断了。哎，上吊也不成，赶紧把裤子穿上吧。两个家伙无可奈何，又商量着要走，可嘴里都说着走走走，脚下却谁也不迈一步。 听众朋友，以上为您播送的是爱尔兰荒诞派戏剧代表作家唐·贝克特的剧作《等待戈多》。今天的经典戏剧故事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再会。

这是人的眼睛在火光突然熄灭的瞬间对外部事物所产生的幻觉。琼斯却大惊失色，拔出手枪猛扣扳机，枪响过后除去远方凝重的鼓声，大地一片沉寂。本来就不存在的精灵怪物全在琼斯眼中消失了，一个新的恐惧又袭上了心头。枪声是比火光更为强烈的信号，追捕者会狂奔而至。他无心分辨东南西北，一头扎进密林之中。此刻琼斯别无选择。 咔嗒咔嗒， 是哪一个赌鬼会在这儿？随着琼斯波动的思绪，一个飘忽不定的身影晃了过来。这不是老伙计杰夫吗？还是套着铁路工人的号服，歪戴着帽子。太可怕了，杰夫这小子赌博的这个行当，居然他还在这儿。他不是让我一刀给捅了吗？莫非是他的幽灵来找麻烦？ 任凭琼斯大喊大叫，杰夫一言不发，步步紧逼，真是欺人太甚。旧恨新仇驱使琼斯鲁莽地打开了枪套，杰夫的鬼魂应着枪响消失得无影无踪。余悸未消的琼斯似乎看到一对黑奴正端着长枪，手持弓箭，在鼓声的掩护下正四面合围，八面埋伏。前面的道路上已是暗兵密布，琼斯神经质的一阵狂笑，反身钻进刚刚挣脱出来的树丛，还自以为是踏上了回声起死的道路。午夜的月亮爬上了中天，冷眼俯视着树丛中蹒跚的琼斯。琼斯累极了，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像一根失去支撑的木棍，沉重地摔在了地上。他拼命地奔跑了半夜，本应该和该死的黑奴拉开距离，可他妈的鼓声就是不停，甚至距离越来越近，死神像影子一般的怎么甩也甩不掉，真叫人头皮发麻。当初当什么鸟皇帝，现在想脱身可真难呢。琼斯用手摸了摸枪口，令人恶心的火药味成了甜滋滋的安慰。你是在文明开化的白人上流社会中闯荡过来的黑汉子，世界上根本没有鬼神，杰夫不会有幽灵存在，都因为腹中空空，饥饿使得眼睛和头脑都失灵了，疑神疑鬼的自找麻烦，这是傻瓜也懂得的道理。但愿上帝保佑，让我的神智保持清醒，在太阳升起的时候告别黑森林，让噩梦般的经历全都埋葬在森林之夜。琼斯口中嘀咕着，眼前像灌了铅似的沉重，脑子里像一盘浆糊，他又坠入了幻觉的世界。一小队黑人囚徒剃着光头，脚上捆着血污的锁链，东倒西歪地走来，有的握着笨重的铁锹，有着拖着明晃晃的铁镐，